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高婷。大家都觉得这个暑期哈，应该是一个让孩子们放松，然后呢家里有孩子们的家长们也跟着孩子们一起能够放松一下的机会。不过说实话，您看咱北京这个暑期哈，这阴雨连绵啊，基本上得有三四周没有见着这个大太阳天了，所以很多人呢就更愿意往外面去玩，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因此呢这暑期也是一个旅游的高峰，往年也这样，今年呢可能会更明显。那如果说到是出境游，那出入境必须要办这个出入境证件，有些朋友呢是早就办了，可能到了证件的换发期了，有些呢可能是临时想起来说，哎，可以趁这个机会到外面去玩一圈啊，那得临时来办一个新的证件。那么关于办证这方面啊，从8月1号开始，北京市公安局的出入境管理局就推出了4项便民新举措。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是通过其他的新闻媒体了解到这样4个新举措了，包括缩短非京籍人员办理出入境证件周期，申请人可以委托查询出入境记录，同时呢还有缩短外籍人员居留许可申办周期，为外籍高层管理人员提供签证便利，这样4项便民措施。那么除了新推出的这4项措施，此外还有哪些和咱们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朋友们办理出入境证件密切相关的事儿呢？咱们今天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因为了解了这些啊，可能会给大家这个夏季的出行带来一些方便呢。那今天节目现场就请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公民管理大队副大队长李立警官。李警官你好。 大家好。 也欢迎再一次来到我们警法在线的直播间。那刚刚介绍您的身份呢是公民管理大队，那显然这就是其实是针对咱们北京市民和刚才说到的这个非京籍在北京确实有一些资格来办理这个证件这方面的事务，都是在咱们这个公民管理大队了吧。那刚刚咱也说到了，说这一次还是从这个新的举措开始说吧，可能很多在北京生活的朋友不一定有北京户籍，所以呢这也是咱们刚才说到这个非京籍人员办理出入境证件哈，他们这个周期缩短了，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其实我周围的同事就有好多是非京籍的，那么关于这方面呢，咱们可以跟大家来说说。8月1号开始，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想，哎，那咱们今天是3号周一来直播，那会不会已经有这样的朋友去办理了呢？ 对呀，就是因为在8月1号开始之前，我们是7月30号开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之后就有很多申请人打电话问我们，就是这个办理的程序以及相应的办理周期，所以大家还是比较关心这项便民举措的。因为毕竟在之前我们是30日内才发放证件，所以现在等于这个时间和北京户籍居民这个10个工作日时间是一样的了。所以就是肯定方便了很多我们这个非京籍的这个申请人来办理证件。 那大家都在问程序上怎么来办，在这儿您也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非京籍它是不是还要分到非京籍不同的身份，它都是非京籍来办，它可能还是不太一样的，能办的这些证件的内容可能也不太一样，是吧？ 对，目前在北京申请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非本市户籍人员呢，主要涉及到是有6种类型的人员。有6种类型，第一种就是在北京就业的，也就是说您要在北京连续缴纳1年以上的这种五险，然后就可以在北京申请出入境证件。申请的主要包括是护照、港澳通行证，还有这个大陆居民往来台湾地区通行证，这3种证件都可以申请。然后第二类呢是在北京高校就读的学生，他的申请范围呢和这个就业人员是一样的。但是它是需要有这个教育部这个学籍验证报告在线打印的一张，然后学校要盖章，还有学校的这个在学证明都要出具的。另外第三类呢，就是上述2类人员的这个配偶，还有这个他的未成年子女，就是未满16周岁的孩子，他们是可以就是以家属的身份来申请的。但是这2种人呢，只可以办理护照和赴台湾的通行证，港澳证是办不了的。 哦，这还是有区别的。 对对，它的业务种类是有局限的。第四类呢，就是京籍人员的这个配偶和未成年子女，也是指的未满16周岁的。 这类人员也和上面是一样的，这个家属是一样的，也只能办理这个护照和赴台湾的通行证，港澳通行证也是办不了的。 嗯 嗯，还有一类是60岁以上的老人， 老年人， 对，老年人他也是要在京暂住六个月以上， 住满半年， 对，得有6个月以上的暂住证才能办理。然后这类人员也是只能办这个护照和去台湾的这个通行证，港澳通行证办不了。 嗯 嗯，最后一类呢是在京暂住半年以上，就是他要有公安机关签发的这个6个月以上的暂住证明才能办理。他能办的范围是什么？只有护照和去台湾那个通行证的换发和补发。还有就是跟这个 以前没办过，他在这儿还办不 了。而且台湾那个通行证，他要申请签注的话，必须得原本上有，跟原来那个本上签发那个签注类型得是一样的。你原来有什么签注，我给你发什么签注。要是空本或者说原来就是没有这个人旅游，我们给您也发不了，就是其他不同类型的发不了。 嗯， 它是这么一个区别， 还是要回到原籍再来办。 对对对。 但是像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些内容呢，虽然六大类型，像刚才您说到的，一个是在京就业的人员，他已经是无险交满了一年的， 对。 另外一个是在北京高校的学生，这两类和其实咱们北京户口的居民应该是一样的了， 对。 在北京能办这些，咱们居民能办，那他们也都能办， 第三种证件都可以。 然后其他的呢，可能是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他们，有一些还是不能办的。 对对对， 这也是大家 是一个全国性的政策。 一个是大家呢知道原来有一些事情，比方说正好就是在这个能办的范围之内，那就不用专门折腾回老家再去办这事儿了。 对。 另外呢，就是确实有一些办不了的，也别寄予太高的希望，说啊凭什么办不了，现在还没到这一步呢，方便的程度在逐渐的增加。刚刚您专门强调了是在京高校学生，他在办这个比如说是护照呀，或者是说港澳台这个通行证签注，他需要带的一些东西好像还是有一些特别的。那么刚才您说到的第一种就是在京就业满保险无险已经交满一年的，那他们要去办的话是要带哪些证明这些材料才可以去办呢？ 目前就是这些信息我们都是在网上进行核查的，就他这个社会保险这个信息，所以现场是不用他带什么。所以就是涉及到刚才没有介绍的，就是这六类人员，如果您要是在北京申请出入境证件的话，首先要登录我们的那个北京市公安局首都之窗的网站，先要在网上在线预约。您通过 预约行吗？ 不可以，因为他这个包括户籍信息，包括这个社会保险这个信息，还有这个暂住证的信息，我们都是在网上进行核查之后初审通过了，您有资格办证了，就是您这个初审这个信息没有问题了，然后您约时间约地点再到现场来办。就是省得您在现场提供一些纸质材料了。现场像如果说社会保险已经核过的，我们现场就不再收取这个社会保险的证明了。 这样 是这样。对。 所以刚才您强调的这一点其实还是挺关键的，需要提醒非京籍有资格去办理这个出入境证件的朋友，就是非京籍的朋友们去办的话呢，在北京办他必须要在网上先来预约，而且这个网上预约刚才您提到了说是有一个初查初审，这个查和审都要查什么审什么呢？ 主要涉及到就是申请人最基本的一个是户籍信息，然后他的社会保险的信息，然后还有他的暂住证的信息，就持件所持证件的信息，都是一些常规的一些基本信息。因为这些信息如果现场再核的话也会耗费一定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时间提前放在网上。如果说初审通过了，申请人到现场然后持我们网上就是预约通过有一个预约码，那个预约码扫到系统里边就不用再进行核查，就直接就过了。就所有信息核过之后，我们不在现场再重复核查，它会节省一个现场办理的时间。而且在我们网上预约呢，申请人可以看到就是比如说这个站点东城或者西城，他选这个站点已经预约了多少人，如果您觉得就是预约的人比较多的话，可能您可以再换一个人稍微少一点的地方。 在网上还可以看到这样的信息。 对，它有一个就是没有预约的一个提醒，它是我们因为我们它那个网上就是剩余多少有一个剩余量，如果您觉得剩余的不多的话，可能就已经约了很多人了，那您就可以在像因为它每一个站点都可以选，包括我们的派出所站点，如果符合要求的话，您都可以来选，这样的话就可以节省您现场办理的时间。 那听了李警官这样的一个介绍呢，可能大家就会知道原来这一次呢 刚刚说到的，一个是这一次新的一个便民措施，这个非京籍人员办理出入境的周期呢，原来是30天，那现在呢是跟北京市民是一样的了，10天就可以办理了。那刚才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说，还是要在网上来预约的。那其实也特别巧，我前一段时间呢，正好碰到我自己的这个证件需要换发，然后呢，我也在想说，哎，是不是要网上预约一下呀？是必须预约呀，还是可以预约，可以不预约？我也拿不准。当时呢，正好平常我在用那个工作的时候，用这个实名微博比较多嘛，哎，我就问了一下咱们那个新浪微博，咱们出入境管理处的那个实名微博，当时敲了个问题上去，我还想呢这多长时间回复，我一看1分钟没反应，我说哎呦人家可没看见，我就没当回事儿，哎，结果没想到1分多吧，其实时间不长，但是因为我是特别着急的等哈、啊，当时觉得1分钟就觉得没戏了，哎，没多长时间，我在忙别的事儿的时候，哎，发现这个哎一块回过来了，说啊您好，怎么怎么样，你有什么问题咨询，哎，我觉得这还挺方便的，其实很多朋友也可以现在上网方便了嘛，无论是手机终端呀还是电脑，就是有些什么具体的问题，如果刚才李警官介绍的您觉得哎和您有关系，但是呢可能又一下没记住，您就可以上这个微博上去咨询一下，是吧？ 就您说的这个特别好，因为现在我们也有这个就是对外的咨询电话， 嗯， 就84020101，但是因为我们的作息有限，因为毕竟就是这个场地啊还有人员的限制、 嗯、 所以就是我们在去年吧新开了一个就是实名认证的一个公安微博北京出入境、 嗯、 然后他就是这个微博开了之后，我们是有人员在线实时在线的，而且发这个信息不会说打不进来我就问不上，而是放在网上，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实时回复， 嗯， 就是您有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或者说比较个性化的问题，我们都会个性化的来回复。 嗯，但是我还想呢，这是不是就是一个机器回复？后来我发现， 回复 偶尔还能跟你评两句，挺有意思的、 嗯。 其实真的是说有一些不是说建议大家没事去跟这个实名微博评两句啊、 嗯， 而是说真的是有一些问题，觉得哎我自己拿不准，网上查到一些，其实有一些这个文件哈、啊，你在网上调出来看到了之后呢，你其实心里还是有疑惑，可能这个字面的意思，你可能会有一个偏差的理解。 对， 这种情况下你都是可以通过刚才我说的那个方式去来咨询一下的，也很方便。那刚刚咱们跟李警官说到的这个事情，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说非京籍的咱们的这些朋友们办理出入境证件，咱们在北京市呢是有一些是可以就在北京来办的，通过网上预约之后呢，其实还是蛮方便的。那咱们还说到呢，这一次还有其他的一些便民措施，也请李警官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刚才说那个非京籍那个呢，我再确认一下，就是说、 嗯、 非京籍他现在办证等于就是除了需要核查那一部分人之外，就是正常的工作日申请是10个工作日， 嗯， 然后如果您要是办赴港澳台，您已经持有港澳台的证件，然后您要办再次签注的话，那么就是7个工作日，它是这么一个时间的一个明确。 嗯， 然后另外一项便民措施就是对于一些因为特殊情况来不了现场的申请人，我们可以提供这种委托查询服务，就比如说就是这个人身体不便呀，瘫痪在床，确实有一些，比如说我要有一些部门需要用这个出入境记录的话，你可以委托家人啊或者委托朋友来。但是如果您要是本人没有什么，就是确实没有什么行动不便的话，最好您还是本人来，因为这毕竟涉及到个人的这个信息的问题。 嗯， 如果说就是有什么，我们也要对您负责任。 嗯， 您如果能自己前往的话，最好亲自来一下。如果确实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到现场来说明一下，我们也可以提供这种代查的服务，这样、 嗯、这需要委托人拿的您一个委托书， 委托书，对、 嗯、 还有双方的这个证件的原件， 嗯，就可以去做这个出入境查询记录的一个委托查询、 嗯、 这个是刚才咱们说到有3个，其实这4个里边啊，咱们刚才一开始说到了4个便民措施当中，其实有2个是针对咱们公民的， 中国公民， 另外2个呢，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不做重点跟大家来讲了，因为确实时间有限，跟李警官聊了这么一小段时间呢，其实后面大概还有10来分钟，其实特别想让李警官啊，在这个时间段8月初，其实也是一个暑假后边一个月哈，很多朋友都打算利用这个假期带着孩子一块出去玩呢，其实你从我个人来讲，就是真的是说觉得看着这个天儿怎么还等不着晴天呢，本来没想觉得北京郊区挺好的，北京挺好的，就因为见不着晴天，所以我说我不行，我也得想往外面去溜达溜达了，当然给请不了假那是另外一回事啊。那有些有条件的朋友可能他真的就是临时说哎 要不然就出去玩吧，那就出现了一个要办证的事儿。因为比如说要出境啊，包括港澳台啊，包括境外的一些旅游热点地区啊。那么在暑期高峰，那我知道很多时候哈，大家去办证的时候，其实最烦的就是哎呀排队等，且不说这个窗口人员对你态度是笑脸还是不是笑脸，就是排队人之间的那种大家那种焦躁情绪的互相影响就挺大的。那么在这一块有没有什么李警官比较有经验哈，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介绍，怎么能在这个暑期办证高峰期间能够尽量愉快的把证办了？ 对，就是因为每年到这会儿还有春节的时候，我们都会在想反复的通过咱们这样的平台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高峰期应对的问题。因为我们每年到这会儿也会启动一些相应的机制，比如说增派警力，多开窗口，然后现场引导，就是我们也在做很多穷尽我们的能力在做的事情。但是其实也缓解了一部分吧。就是我想提醒的是什么呀，我们目前在全市开了22个派出所受理站点。我们的派出所受理站点呢，就是都在居民家边上的派出所，就是您在网上预约的时候您也能看到，因为我们派出所呢是只受理网上预约的申请。 哦，这个也是在跟刚才咱们说到的一样，就是在网上您先预约，约了之后再去。 对，因为您如果不现场，您要不约的话，现场您就是我们的受理系统就把它锁定 IP 都封掉了，所以您肯定是我们接待员肯定也给您收不进来。所以就是如果您要想去派出所的话，您到网上去预约，约好了之后您拿着那个条码到现场就可以办了。而且派出所的人呢，就受理那个接待的申请人就是没有大厅的那么多，所以您可能会到现场您等候的时间会相对短一些。 其实是不是可以从这么的角度来理解，就是大多数人都知道办证要去这个出入境管理处，各分局都会有它的点儿。 对， 但是呢也有人听说过这个派出所可以办，可能没尝试，总愿意找那个相对熟悉的路径。 对， 所以趁着这个时间段哈，咱们还可以利用这个离家近的这个便利，现在上网都很方便嘛。用这个机会，就是尤其是这个暑期办证，可能时间也都希望能够尽量短的嘛，所以就是能不排队就不排队，能少排队就少排队，跟网上约一下，如果能找到家门口的这派出所办，那是最方便的。 对，就是我们的预约网址的话，您选地址的时候，我们是把派出所放在前头，您可以就直接先看到派出所，然后看大厅，就可能能引导一下。因为 那这个派出所也是说只能就近选吗？还是说你的户籍在什么地方？ 分局是一样，都是就近就可以。 哦，那能就近就更方便了。 对，就是您可以如果能约到您就选到哪个就是哪个，没问题。不会受限制。 那么关于这个办证这个事儿啊，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办证其实就是个排个队啊，准备好材料什么的。准备哪些材料？因为各个人的身份情况不一样，他可能不太一样。那今儿如果说是花这个时间请李警官再说一遍的话，可能不一定记得住。但是呢办证他必然要照相，这个确实是很多人啊，包括我都曾经遇到过，照着相怎么照也照不过去，我都不知道我这个当天人品怎么这么不好。后来医院才知道，因为我照相的背板，它是咱们出入境的证件的背板是浅色的，而我那天的衣服呢，我自己觉得颜色还行，但其实跟那背板已经是有点靠了，所以在照相的过程中就很麻烦。那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请李警官继续来跟大家做这个办证的这方面的一个小提示，千万不要走开。 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婷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那今天呢节目当中咱们是专门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暑期啊，这个出游的高峰，也是出入境证件办理的高峰。那咱们在办证的时候有哪一些现在就可以用到的应该说是便民的方法哈，咱们这个出入境 管理局已经提供给大家了，那我们要是知道这些方法，掌握这些方法，就可以更加缩短时间，更加愉快的来办证。刚刚呢，我们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公民管理大队的副大队长李丽警官，已经跟大家介绍了近期呢又新推出的一些新的便民举措。那接下来咱们再花点时间，请李丽警官跟大家说说关于办证照相这事儿，因为这些证件他不管前面需要多少的不同类型，根据你的身份不同，不同的其他的证件来证明来办，那么到最后呢，都是需要一张你在这个照片这个证件上的照片。 对， 那曾经我就遇到过小麻烦，刚刚跟大家说了，那也是请李丽警官跟大家来说一说，大人小孩老人做这种照相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有没有一些更方便的方法能够避免像刚才我遇到的那种后边有人排队我就觉得汗都下来了那种感觉。 就是大人还好一些，因为他可以配合，像我们就是日常照相会遇到那种特别小的小朋友，他根本就不配合，然后一个小朋友可能要照有的照半个小时以上，然后后边的大人排队也不能说哎你为什么还照不好，因为小朋友他不配合我们也没有办法，所以就会造成一个长时间的一个排队等候。所以就是这部分人群呢，我建议就是家长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是有一个一拍照网站，它不虽然不是公安局的，但是它是一个就是一个检测平台，它有一个检测平台，这个公司呢提供一个检测服务，然后我们有300多家照相馆，目前300多家照相馆是签约照相馆，它是在这个平台上有一个就是检测服务，如果您就是在这个网站登录之后，您可以查询一下您家周围附近有资质照相馆，让他去给您帮助您来为这个宝宝采集这个照片，他会给您一个纸质的条形码，然后那个条形码在我们的那个现场办证的时候就可以使用的 啊，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您到现场来了之后您就可以省去那个拍照的环节，因为毕竟我们也不是很专业那种照相部门。就是 我确实在上次我自己给自己办证的时候，除了我这儿出了状况，也发现小朋友确实是他其实已经很配合了，当咱们警官拍照的警官跟小朋友说哎往左一点，小孩脑袋一歪就往左去了，他脑袋就已经是歪过去的了就是他对这个程度的控制和理解，其实那个孩子已经不是特别小，还挺听话的，应该是5岁左右一个小女孩了。那我想如果是2-3岁的孩子，你可能跟他讲他都不一定能明白，家长摆来摆去，家长一离开这孩子又出小状况了。 我说我们拍的孩子都是带着泪花的，因为他哭啊，他又摁着，他不能动，然后就很痛苦。而且 你们看起来也觉得 对，然后就说你看这个照片能不能作证，就眼真是没法说，因为他眼睛还要眼泪，这个证毕竟孩子也要用5年呢。所以就是如果说可以的话，方便就是还能不能去那种社会化的照相馆，然后去专业化照相馆呢，他给您提供这个拍照服务比较专业，可能孩子躺着呀，或者是换一个姿势，他会抓拍那个镜头，我们的相机又不能动，只能让孩子坐在那儿。 对，这是固定机位的，在咱们这个出入境管理处哈。那刚刚您说到的这个小孩办证，多大的孩子就可以办证了呀？ 哎，有一个月就出生了就可以办， 就只要是家长只要出生了，家长想给他办，其实就是可以去办的。所以想想这么点的小孩都可以去办证， 20多天的孩子我们都办过。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刚说那个衣服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背景是白色，所以建议您最好穿颜色稍微深一点的。如果是白色或者是鹅黄色那种亮黄色， 我那天就是一个鹅黄色带浅格的衣服，我觉得还挺 那个 就照相挺好的呀。 照片拍出来之后，它那黄色跟那个白色会串颜色，所以那边就是又黄又白的那么一张就背景，就没法没法用来做证实，所以我们现场也会提供一些衣服。如果、 就 是、 对，就那天就是后来警官实在无奈，看我这衣服实在就是应该也是说刚才您说的是有个专门的检测的平台去检测哈，他就是发现我这实在是过不去哈，然后他把他的专门准备的一件小西装外套套上啊，我这重新拍这才又过去的。 对， 然后那天我那状况就是正好我那个照相的地方呢是属于就是在我是在东城嘛，那个照相的那个格子里边是既可以给小孩拍又可以给大人拍，前面是我出了这么一状况，后边是我说那个小朋友左边脑袋一歪就歪过去了，然后回正然后又歪过去了，就后边的人我就一个劲儿跟他们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确实我觉得也很郁闷。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隐形眼镜，有一部分申请人他会戴隐形眼镜去，然后现场呢因为隐形眼镜它是一个镜片，它那个闪光灯打完之后它会有反光，就是一个眼睛有一个亮点，所以就是说我们建议申请人在去之前如果您要照的话最好就 戴框架眼镜过去。 哦， 然后到现场会方便一些，因为我们就是没有那么专业的隐形眼镜药水， 嗯， 就可能您摘完之后放在水杯里可能也不会比较不卫生， 嗯， 所以如果您方便的话就最好戴眼镜，戴框架眼镜过去，您办完证回家您再换一下都可以。 嗯， 是这样。 另外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因为现在很多的作图软件哈，它可能还都提供证件照的一些模板，那可能我有些朋友想，那我是不是可以自己拍一张照片，就是拿那个那些其他的软件，也有可能就 APP 上下载的，也有可能是更专业一些软件哈，给它做成一个看起来好像是他们说的提供啊，比如说是港澳出行或者是护照证件做成那样的，然后带过去可以吗？ 嗯，不行，因为他对他第一个为什么他那社会化平台这个网站 啊， 他是有一个那个，因为他要有一个互联网和我们内网的一个数据交换的一个问题。 嗯 啊，如果申请人自己带过去，第一个是我们没法给他检测，第二个是他那个就那种移动戒指是不能在我们内网的电脑上来用的。 哦，有这样的问题。 对，而且我们的照片证件照片是不允许来修片的，就是原版。 嗯，而那些 P 图软件可能在用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你都没有注意到它就已经给你修片了，你点了某一个键它就一键全都处理了。 对，而且就是这个证件照片咱们放在证件上面还是一个最真实的自己，因为它要一下可能现在护照和港澳通行证都是十年，就是十年的使用过程中要一个真实的反馈，包括一些就是非永久性那个事物，它的什么像个耳钉耳环或者项链什么的，都建议您就在去之前就摘了，因为经常有申请人在我们大厅好几十万的项链就丢了，然后我们很紧张，就把所有的监控所有人都调出来，然后从一个暖气缝里找着，就是这种状态。所以就是说对， 太惊险了。 对，因为他现场这种非永久的事物都要取下来，不能带着的，因为这个是就是不是永久性的特征嘛。 嗯， 所以就是如果您去之前就把这些东西相应的准备一下，可能会方便您现场快速的拍照。 嗯，每一个人都让自己这个处理的时间更短一点，那整体大家轮的这个时间就会更快一点。 对， 其实我觉得办证准备什么东西提前准备好了，就是关键是在那儿等的时候，就像我说的，那周围的人都在排队，可能大家心里边都在想多排一会儿，就是这个烦躁的情绪就会增长一分。 对， 尽量提前把这些刚才像李丽警官提醒到的这些地方呢，咱们大家都注意到，这样办起证来呢就会更愉快。就像刚才说的，能够愉快的把这个证件给办了，然后这是出行愉快的第一步，也许会带来更多的好运气哈。好，非常感谢李丽警官。那朋友们，咱们今天新闻广播警法在线呢就是这样了。在这个不太晴的北京的上午，高婷也再一次祝大家上午愉快。那如果有机会出行的话呢，千万记得办证，记得办证刚才李丽警官给大家做的这些小小的提示。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高婷，感谢各位收听稍后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明天再会。 节目最后来说两起酒后滋事的案件。几个月前的一个晚上10点多，高某和齐某两个人酒后来到了通州区台湖镇的某个路口处，准备打黑车回家。他们拦了一辆车之后呢，就发现这个黑车司机要价很高，于是双方就发生争执。酒后的二人冲上去就对司机是一顿拳打脚踢，并且还用砖头将车的挡风玻璃砸坏。后来经过鉴定，司机的伤情是轻伤二级，车辆被砸的损失估算是860元。事发后，高某和齐某接到民警电话后，主动到派出所投案自首。近日，高某和齐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通州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不久前的一个晚上8点多，张某参加完朋友的聚会，他和两位朋友乘坐一辆越野车回家。聚会的时候呢，这个张某已经喝了不少，坐在车上意识也不太清醒。正当他迷迷糊糊的时候呢，突然听到一声响，紧接着一个急刹车让他稍微恢复了一点意识。就听旁边的司机说啊，他们这辆车追尾了一辆出租车。张某和朋友就下了车和的哥来进行沟通。这个张某呢，酒劲儿还没过去，他不仅不赔礼道歉，还说车没什么事儿，就这么算了。的哥当然不允许，就趴在他们车前面机器盖子上不让他们走。张某等二人上前就对的哥是一顿拳打脚踢。后来张某还显得挺仗义，他一边拽着的哥，一边还对朋友说，你们都走吧，这边我来处理。